好，我把这个声音关一下。 嗯。 OK。我想谈一下，就是，香港就是6月9号、6月16，然后连续这个两个星期的这个游行秩序非常非常的好，几乎是创下了这个世界纪录了。 嗯， 规模最大，秩序最好，绝无仅有。 对的。 然后我就，很多人就说啊，你看大陆人，你看大陆人，哎呀，咋地？ 嗯， 我认为郭先生说的很对，人种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大陆人跟香港人同出一中，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实情况是，大陆现在的确存在，就是不守规则这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问题根源来自于哪儿呢？就是他邪恶的共产党，跟咱们人种没有任何关系，是这个制度造成的。所以我今天我就想简单谈一下，就是这个为什么造成中国大陆随地大小便，不爱护公务，这么严重的这些公德上的一些就让人看不过去的一些行为。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公民教育这一课，在西方国家，在台湾、香港，公民教育是从小学就开始的。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培养一个人他作为公民国民行使义务与权利的教育活动。共产党为什么不开展这样的教育？他为什么就是搞洗脑？什么他们叫思想政治课程，他跟西方的公民教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西方的公民教育是基于自由民主平等的这个基础上，就是教给每一个小孩你拥有什么样的公民权利。 我突然想起来，我说中国的这个公民教育，中国这个政治教育，就是教给老百姓如何做狗。 对对对。 然后美国的教育是教给老百姓你是个人。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从小，我们大陆人从小，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教的那些东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个人跟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跟这个政府有什么关系，和这个共产党这个政党有什么关系。他教给你的东西就是啊，政党就相当于皇帝，你就完全服从共产党就 OK 了。 嗯， 但西方的这个公民教育，他就让你有一个主人翁的概念，他最重要的就是灌输你主人翁的概念。这个主人翁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他告诉你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包括政党是怎么运转的。你在这个整个这个国家机器运转中，你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首先是你的选票，然后是你纳税。所以中国根本就没有纳税人三个字。他没有纳税人，他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从那个80、90年代以前，当时就是国营企业很多都是集体企业。国营企业很多的情况下，布厂的工人家里藏了很多布，卖碗的那商场的那些工作人员家里藏了很多碗，塑料厂的工人家里有很多塑料盆、塑料这些制品，大家都去拿，都去偷，实际上都是偷。为什么偷？因为厂长也偷啊。大家都盯着高头在，是盯着上面在。上面的人都在偷啊，所以这个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什么叫公共，什么叫公有的。公有的就是占便宜，谁不占便宜谁是傻瓜。后来这个国营的这些工厂都消失了以后，大家去占什么便宜呢？ 就那硬井盖，当时发生了很多那个硬井盖被盗，就那个路上那个下水道那个盖子，那盖子最开始是那生铁的，就是特别大概几十斤重的那个铁做的那个盖子， 嗯， 但是公家的呗，公家的咱们都去占便宜，都去偷，偷的全程啊，经常有人掉下去，最后没办法，政府就改成那种水泥钢筋做的那个盖子，不值钱嘛，卖不了钱嘛，但那个盖子又经常破， 嗯， 无所不偷，就他挂在那个墙上的那个宣传画，现在就是创文明，创什么文明城市，每个创文明城市都挂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宣传画，还有那个什么。他们那个叫什么，24个字的， 嗯， 那个叫啥，就各种宣传牌， 嗯， 搞最后那宣传牌都被偷了，就因为那个他有个铝合金标，就为了那个铝合金标可以卖钱，把他的那个画都扯掉，然后把框子给偷了。以前很严重的电缆线里面是铜的嘛。电缆线经常被盗，经常被一家一家的给剪了。 好，谢谢您的时间差不多了。 好，我就说，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这个体制造成的。 嗯， 让老百姓没有一个主人翁的概念。 嗯， 就公家的，就是你皇帝家的呗，皇帝家的咱们都去占便宜，就是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大观园不是她的家，她能拿就拿，能偷就偷。 好，谢谢。 好，拜拜。 再见。